豪车也代替不了健康的体魄，花多少是少，赚多少是多，听着小曲也能乐呵呵。哪天会下雨你不必瞎琢磨，太阳从东边升起还从西边落，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活，只为心中那一份执着。 快乐是福啊，老话常常说，谁都有啊，小小的酸甜和苦乐。大手绢就像灿烂的云朵，从容也算是洒脱。快乐是福啊，老话这样说，谁都有啊，小小的愿望和快乐。就让笑容慢慢的流成一条河，平凡生活 健康的体魄，花多少是少，赚多少是多，听着小曲也能乐呵呵。哪天会下雨你不必瞎琢磨，太阳从东边升起还从西边落，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活，只为心中那一份执着。 话常常说，谁都有啊，小小的酸甜和苦乐。 大手绢就像灿烂的云朵，从容也算是洒脱。 快乐是福啊，老话这样说，谁都有啊，小小的愿望和快乐。 就让笑容慢慢的流成一条河，平凡生活 成一条河，平凡生活也要快快乐乐，平凡生活。 还是狠下心不肯独自泪流，当我为了你我疲惫的心却在颤抖，你深深刺入我的胸口，留下一道道伤口。难道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是陷入爱的漩涡很多，难道爱上你是一个错，付出真心换来这种结果，我还守着你给的承诺，对得起说你爱的是我。